胆大把庙门关开门。 他竟要杀

刚才您听到的是郑岚、李慧等演唱的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沙庙》。下面请听杨八姐倒刀，张琪扮演杨八姐，郭璐扮演银花公主，张超群扮演杨继昌。 枪林箭雨，火血龙潭。

金白色，可算得一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书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